郝依依心有灵犀似的说，你放心，辉姐，李卫东很安全。自从离开香港，这是郝依依第三次告诉辉姐老李很安全。可是辉姐追问老李在哪儿，跟谁在一起，郝依依一概不答，就只说你放心。听到第三遍，辉姐实在是不放心了。哎呀，安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安全呗。郝依依双手扶着方向盘，看看前方，又看看后视镜，有点心不在焉。辉姐没好气儿地说，哼，坐牢也挺安全，总比被人杀了好。郝依依眉头微锁，好像开车是件很艰巨的任务。辉姐胸中顶上了一股怨气，顾不得再细言慢语的绕圈子，你不是说过要帮老李离开香港的吗？不算数了。郝依依仿佛如梦初醒，满脸歉意道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在想别的事儿，走神了。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么说你是有办法了？我正在想办法，一定会想出来的。辉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郝依依趁着等红灯的功夫凝视了辉姐好一阵子。辉姐叹了口气，哎，反正我也没有别的选择。能不能把那块手机主板给我？郝依依依然紧盯着辉姐。红灯变成了绿灯，郝依依还是一动不动。辉姐被郝依依看得发毛，不给不成似的。后面的车开始摁喇叭，一声长过一声，郝依依狠命地踩一下油门。你再想想，反正我三天后回来，到时候你再决定。 Mini Cooper 猛然启动，把辉姐抛到座椅靠背上。辉姐愤愤道，反正迟早也得给寇少龙的人抢走了。不会的，在北京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。郝依依很坚定地说，可他们不是刚刚对你怎么样了吗？不会的，你放心。郝依依有些不耐烦，辉姐突然有点不踏实。昨天晚上到底是不是寇少龙的人劫持的你啊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郝依依似乎更加不快，辉姐也就更是较真起来。哎，既然能绑你，为啥不能绑我呀？你和我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人。那不是以前吗？郝依依一下子沉默了，绷着脸开车。辉姐心中一凛，难道绑架这出戏是郝依依跟寇少龙合伙演给 Max 王看的？哎，郝依依老气横秋的长叹了一声，万般为难地说，我总不能让寇少龙认为我背叛了他吧。辉姐的心凉了，她没有猜错，郝依依的确是和寇少龙合伙演了一出戏，也许真是迫不得已。但辉姐实在无法理解，一个正在热恋的人怎么能够对恋人演这么一出戏呢？也许这就是90后的不同。反正辉姐演不出来，20年前不能，20年后也不能。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，辉姐。羡慕你和老李。郝依依突然改变了话题，让辉姐想起昨夜的朱迪。他们为什么都这么说呀？羡慕他和老李，无名无份，被道德追杀了半辈子。羡慕什么呀？他们都吃错药了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惦记着老李，为了他，什么都能牺牲。郝依依喃喃道：“啊，有个愿意为彼此牺牲的爱人，是不是很幸福？”这话如果从朱棣嘴里说出来，当然理所应当。可是从郝依依的嘴里说出来，却让辉姐特别别扭，像是受到了讽刺挖苦。郝依依并没有注意到辉姐的别扭，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麦克斯王也救过我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胳膊都烧伤了。”辉姐倍感意外。麦克斯王胳膊上缠着绷带，原来是为了救郝依依。可真看不出来，麦克斯王竟然这么英雄。等等等等，辉姐猛然一愣，一段记忆浮现在脑海。昨天晚上，当他和朱迪敲开麦克斯王公寓的大门时，麦克斯王的整个小臂都从睡衣袖子里露出来了，光滑的像条鱼。他根本没受伤，绷带是故意缠给郝依依看的。辉姐暗暗冷笑，正要揭穿麦克斯王，却听郝依依又说：“麦克斯王刚才跟我求婚了。”辉姐大吃了一惊，硬生生地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了。人家都求婚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即便是假受伤，也不能证明麦克斯王不喜欢郝依依。辉姐原以为麦克斯王只是一个花花公子，没想到他对一个前台小姐动了真情，劝和不劝分，还揭发什么呢？辉姐勉强说了句：“哎呀，这是好事儿啊。”“真的好？”郝依依皱着眉头，像是心中百般纠结。辉姐心想，看来郝依依也并不十分信任 Max 王。可是又一转念，她刚跟寇少龙合伙给 Max 王演了一出戏，现在反过来怀疑 Max 王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再说，哪个恋爱中的女孩子不会胡思乱想啊？比福尔摩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自己不是也胡思乱想了20年吗？可是他毕竟不是郝依依，不是那新潮的年轻人。他没有办法一边爱得如胶似漆，另一边互相引着双簧。辉姐顿时觉得茫然，随便顺着郝依依的话茬说：“啊，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，结婚成家，这还不好？和喜欢的人结婚，就一定是好事？哎，总比和喜欢的人结不成婚强吧？”这一句一出，辉姐胸中更加空无。郝依依又扫了一眼后视镜，立刻表情严峻，认认真真地说：“辉姐，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，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和老李的，相信我好吗？”辉姐点头，强作笑脸，可是她反而更不放心了。辉姐，朱迪的那件事， 你一定要帮我搞定了。郝依依继续说着，却根本没工夫看辉姐，眼睛却不停地扫视着后视镜。辉姐再点点头，但她没有告诉郝依依，其实朱迪已经答应帮忙了，尽管有点勉强。她想先问问郝依依，拿到寇少龙勾结深圳安心总经理的证据之后，下一步要怎么做，到底对老李是好是坏。辉姐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迷你库珀猛地一扭，下了三环主路，在辅路边上急刹住了。辉姐心惊肉跳的，等再反应过来，郝依依已经从后座上取过双肩背，拉开了车门。我去坐地铁，辉姐帮我把车开回家吧，谢谢。郝依依不等辉姐回答，已经开门下车，百米冲刺似的跑进了地铁站里去了。郝依依留下辉姐一个人看着满街的路人发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30分钟之后，郝依依走进机场大厅，边走边讲手机，语气轻松淡定，步伐就更加轻盈，就像3天前走进香港机场时一样。其实每当这种时刻，正是郝依依心里最不轻松的时刻。董秘书，我们不是说好的这件事都交给我来完成，不需要你的帮忙吗？郝依依的口气很委婉，甚至还带着点小女孩的撒娇。他刚才在后视镜里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轿车，一直跟踪 Mini Cooper， 一定是寇少龙的人。他们到底还是不放心，要跟着他。郝小姐，我们刚刚不是合作得很好吗？董秘书的声音从2000多公里外飘过来，带着那张似笑非笑的脸。董秘书指的是绑架事件。辉姐没有猜错，那的确是郝依依和董秘书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正如郝依依所说，寇少龙不敢在内地胡作非为，他在内地的投资让他赚得钵满盆盈，唯一的规矩就是别惹是生非，内地不是香港，钱永远不是万能的。因此如果郝依依不配合，寇少龙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找人在北京的大街上把他绑走，这是一出不得不演的戏。这可不是小忙，这出戏很成功呢。多谢董秘书，现在王很信任我，同意让我帮他找人代持公司股份，我正在忙这件事呢。所以郝小姐，你就把我的人甩了，还让他们跟着你的 Mini Cooper 瞎跑了大半天？董先生，我周围的人太多了，王会起疑的，他在我的手机里装了定位，随时都知道我在哪儿，谁知道他会不会也像您一样找人跟着我。郝依依温柔而乖巧地说了声再见，把电话挂断了。他已经办好了登机手续，却并没有直接去安检，而是兜了个小圈子，到咖啡厅里坐了一会儿。有一个中年女人在他身边坐下来，看上去是个温婉娴静的女人，虽已年过半百，眼睛里还隐约有些少女的羞涩。 郝依依并不看他，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：对不起，又把您从杭州叫来了。那个人也对着咖啡杯说：啊，不不，该道歉的是我，我没有看住他。这回不知会不会留案底了。郝依依面带歉意：唉，不用管他，是他自找的。那个女人想要安慰郝依依，语气里却透出一丝决绝。郝依依瞬间泪如雨下：恒子一定恨死我了。那个女人没再说什么，只在桌子下面轻轻地握了握郝依依的手。第二天一上午，辉姐都没看见朱迪，微信不回，电话也不接。午休时间快到了，辉姐又朝着 SP 律所里眺望，还是不见朱迪。辉姐决定去食堂碰碰运气。辉姐心里一直惦记着昨天凌晨分配给朱迪的任务。辉姐当然没用完成任务这种说法，她说的是顺便帮个忙，找个机会到老板弗兰克的办公室里找一份公证文件。那份文件证明某两个代号代表了两个人，文件里应该包含代号、人名、生日、性别、身份证件，文件应该锁在保险柜里。朱迪打断辉姐说：弗兰克办公室里没有保险柜。辉姐说：那就在文件柜里，上锁的那种。弗兰克办公室里的文件柜都没有锁，只有抽屉有锁。辉姐又说：那就在抽屉里，反正应该是在最保险的地方。朱迪沉默了，辉姐有点于心不忍，不该让朱迪去做那种事情。朱迪没那种基因，辉姐无法想象朱迪偷偷摸摸的样子。所以辉姐想要找到朱迪，并不是为了给朱迪施加压力，正相反，辉姐有点动摇，为了帮郝依依而让朱迪铤而走险，这似乎不近情理。郝依依一会儿信心十足，一会儿又摇摆不定，令人难以捉摸。辉姐打算提醒朱迪千万不要硬来，如果真的被发现了，最轻也得丢饭碗，而且绝对得不到老板的推荐。未来再找工作，只能指望着新公司不会联系这家前雇主。可是朱迪没有别的前雇主，一辈子就只给 SP 干过，他也只有弗兰克这一位顶头上司，伺候了十年。所以朱迪的饭碗绝不能因为这件事而丢了，不然就更是雪上加霜。辉姐下定了决心，索性干脆告诉朱迪，这个忙别帮了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